深圳有个旅游客喺沙巴鸠乌买床垫速递翻内地，发现咧出货地址竟然喺深圳，即系觉得好唔抵啊，怀疑俾人呃咁样啦。啊，但系呢单新闻咧喺一片爱国热潮之下咧，应该后续系变成咁嘅。旅游客为咗中国产品遍地开花，倍感自豪，世界都是中国的，正啊，仲觉得系物超所值添。沙巴借渣咁嘅价钱买到烧鹅味道嘅国货，抵到烂啦，系咪啊？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点样先叫尊重？点样先叫庄重？国歌法即将实行咯，先唔讲会唔会有追溯期啊？但真系唔知点样定义咩叫尊重咯。着牛仔裤叫唔叫唔尊重呢？食紧香口胶听国歌算唔算唔尊重呢？史上最冇定义嘅法例，好快就喺最有法治嘅香港生效啦。强国新环者同仁就建议观众朋友们最好啊就带定条胎出街。陈刀仔都教过啦，打条胎就系尊重啊嘛。预定啊，突然间有场合放国歌，即刻拎翻条胎出嚟，咁就冇死啦。不过唔知样衰叫唔叫做唔尊重呢？啊，好想问阿白琪，不过白琪今日唔喺度，我系强国新环者阿 Win。 好，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国 新环者，大家好， 大家好啊！ 又系，咦，我 miss 咗一集， 上集系你唔喺度， 系啦， 就系系，就好多人 miss 过三个人齐人， 系啊，希望下个礼拜齐人啦。 听众啊，觉得都系，总之得两把声啦，仲嗌 MJ 唔知边个咁样啦， 成日话我同白琪把声似，其实一啲都唔似。 我听落就冇得特别感觉嘅，系啦，不过上次嘅白琪就好似话你咧，就因为唔知触犯咗国歌法定唔知咩法例咧，咁样就俾人整咗。 我日日带定条胎出街嘅，倒合啊陈刀仔，点样先叫医生接医生齐整 打条胎咁样？ 起码打条胎咯。 喂，我欣赏咧美国佢哋嗰种做法。美国咧佢哋咪好似不满啊特朗普咁样嘅，咁咧播国歌系啊搬季。你我嗱，如果唔睇嗰啲新闻嘅报道咧，佢搬季咁，我觉得好尊重。讲真，但系其实佢 好似求婚咁咯。 系咯，即系仲庄重个企喺度啦，好一个尊崇你一个国旗咁样嘅程度。但系佢偏偏咧就系嚟表达嗰种不满特朗普嘅，咁特朗普都话要封锁佢哋啊咁样噶。 但系始终冇一个点样去制衡佢或者制裁佢啊嘛。你特朗普咁啊都唔可以话喂拉鸠佢仆街坐监或者系点样唔尊重唔庄重冇。 系因为佢哋嗰个法例就唔系佢讲就 OK 啊嘛。 嗱，讲翻我哋香港嘅国歌法啊，其实 MJ 你点睇咧？真系我觉得 好玩啊！ 即系首先真系好含糊啊！点样为之庄重尊重咧？咁当然你有啲好 extreme 嘅、好极端嘅，就唔需要讨论啦。即系话靴国歌呢啲，当然系一定百分之百可以好比较清晰去定义啊。但系仅次于靴咧，譬如你好似真头坦所讲着牛仔裤，或者系 短裤啊， 系啊， 背心短裤啊，打大赤立啊， 叫唔叫好似嗱行开，我唔知而家香港仲多唔多电器铺啊？咁而家电器铺播电视，啱啱六点零钟播新闻前响起无线响起国歌，咁我哋应该点样 呢？所以法律界嗰啲人咧就都倡议话喂，唔好再播国歌啦，咁样变成扰民嘅咁样。不过首先我觉得靴国歌系咪唔尊重？系唔尊重，但你有冇？权咁样去立个法嚟叫我唔好咁做咧？嗱，你话呢件事道德上咧系唔啱嘅，系啦，即系我哋嘅香港嘅球队都会俾呢个亚洲足协佢哋去批评啦、警告啦咁样。但系咧，其实亚洲足协佢哋本身嚟嘅角度咧，就系你唔可以 hurt 对方嘅球队咁样去即系 侮辱人家啦，侮辱人哋啦， 咁样 因为侮辱自己。 其实佢法例嘅原意咧就唔系话我嚟即系我嚟警告啲人唔好侮辱自己，冇谂过边个国家嘅国民会唔中意自己。国家 即系可以咁理解，杀人系绝对系犯法啦，但系应该冇一条条例系针对自杀嗰啲去判去坐监啊。 有香港有， 香港有嘅， 唔俾自杀噶， 系咩？ 坐监噶， 即系如果我跳楼不唔死嘅要坐监嘅，呢个真系唔知，可能真系好少去 终结任何人同埋自己嘅生命都系坐监。咁但系即系国歌呢样嘢，我就觉得即系咪真系可以咁样咧？嗱，譬如我记得嗰阵时雨伞运动啦，咁咪系咪你唔知系咪有升旗礼嗰日系咩日子啊？11号系咪啊？国庆系啦，11号星期礼咁样。咁黄之锋佢同一班学文思潮嘅朋友咧， 本来话冲击呢个金紫荆， 系啦，最后都冇冲击到。咁但系咧，佢都背对国旗摆个交叉姿势啦，咁样上个新闻噶啦。咁呢个举动好明显系唔尊重嘅。 系啦，咁但系你有冇权咁样一个唔尊重，就话要立个法嚟拉晒呢班咁样嘅人咧？咁样，我觉得即系好有商议嘅疑虑。 而家就系中央阿爷就觉得好唔爽啊嘛，好唔锯啊嘛，点解佢哋要咁样做？佢咪于是立条法咯。如果有一日我哋突然间可能有一班人啊上街去讲一啲批评党嘅说话，或者做一啲批评党嘅行为，佢又立一条法去针对你哋，唔可以咁样。或者有朝一日阿爷唔中意你见到你食香口胶，佢又立条法食香口胶系犯法。即是他已经变了一个理性的一个立法程序咯，去人大释法，跟住释完法之后就要你立法会再通过，咁立法会又是他的人。人大又系佢嘅人， 系啊，所以咧，之前有一个论述咧，话咩破坏法治咧？如果啊，真系全香港人咧，即系大部分人啦，唔会全部啦，大部分人咧都真系咁样去觉得，哇！呢啲法例经已系唔可信啊，即系已经我哋唔可以再信任呢啲咁嘅法律嘅时候咧，呢、這个就真系破坏法治啦。 但系即系冇任何嘅办法，即系连如果修改埋议事规则嘅话，连喺立法会拉布呢一招都已经冇任何办法可以去做。我哋基本上系冇任何制约去抵制呢个当权者。 虽然系咁，但系好在就而家即系嗰啲当权者都唔系完全唔知嘅。咁但系佢而家要做好多嘢，都做到。咁但系而家都系未敢乱嚟咁样啦。 即系你嘅意思咧 ，M J 嘅意思就系未发展到去一个指鹿为马嘅一个。 即系佢譬如话佢而家要修改议事规则啊，要即刻投票去做好多嘢啊。其实而家呢一刻咧，佢哋理论上系做到嘅，但系都冇咁做。原意即系我谂啦，背后个理念就系、是，即系如果佢哋而家咁已经玩到咁过分嘅话咧，咁香港人会睇得更加清楚啦。咁嗰啲民意可能即系更加大嘅民意反弹都系会有嘅。咁我都好期待，咦？国歌法即系呢个咁有趣嘅一个动作，究竟之后会系点样嘅发展呢？即系我就觉得香港始终民间嘅力量咧，仲系有，兼且个形势都开始越嚟越大添。咁所以咧，即系可以期待一下嘅。即系你见到佢而家，譬如话嗰啲一地两件啊，国歌法呢啲，其实佢要行嘅话咧，其实今日已经可以系成立噶啦。咁但系佢都有好似有啲阻力喺度啦。咁呢个都算系我哋一啲。即系阿 Q 精神都好啦，算系我哋一啲民间抗争力量嘅小胜利咯，即系都叫有个影响力喺度嘅。咁大家就唔好放弃呢一个影响力，就继续去坚持。不过我见到咧好多好多嗰啲，就算是建制派嘅朋友咧，佢谂到好多好有创意嘅画面出嚟，我都觉得好正啊！ 系啊，真系好有创意啊！即系我哋。今集啊，今次嘅主题主要系国歌法啦，即系大家听众可以联想到，突然间可能即系每一日六点半前新闻大台播国歌，即系会唔会喺风闸啊或者电器铺啊播紧直播紧，或者茶餐厅睇紧电视，突然间响起国歌，或者你捉俾人偷嘢追追下贼，跟住个贼经过一间电器铺就起国歌，佢就即刻立正。 我谂唔播得噶啦，即系佢嗰个，如果呢条国歌法真系成立嘅话咧，法律界嘅倡议系啱噶，即系新电视就最好唔好再播国歌啦。我睇过一本北韩嘅书啊，佢类似咧就系话嗰个人咧就要逃离北韩啦，咁继续喺个关口度走咁样啦。咁佢其中一招咧，即系 set 嚟个画面系点样我唔记得啦。佢哋我用国歌法嚟比喻嘅咧，就系咧嗰个贼咧就。避开啲警察啦，咁佢即係差唔多俾人捉到啦，佢点样办呢？咁佢就播国歌，咁佢反应都犯緊法啦嘛，佢就唔会再理国歌法啦，咁佢就走啦。嗰啲警察就冇办法喎，嗰啲警察呢就要企喺度，一二三红绿灯咁样，死啦，播国歌啊，企喺度。 咦，咁啊有一个法律漏洞喎，如果系贼嘅话。 我系贼，我俾人捉到死梗㗎啦，即 唔系 ,no, 如果我系贼嘅话，我就代起部录音机啊或者M D 嘅 C D 又好，俾人追紧嘅时候，咪即刻播咯， 系啊， 即系摆低部机，跟住播国歌，跟住自己继续跑咯， 系啊， 系啊， 好正啊！嗰北韩嗰个人咧，即系佢系我睇过好多本嗰啲脱北者自己写嘅书咧，佢系真系凭呢一招咧避开咗嗰啲 无数次， 唔系 开咗无数次， 避开咗一次离开北韩就算啦，系啦，即系一招好有趣噶，我哋细个而家好少人玩啊。 我听我爸爸讲佢细个咧，佢中意喺公园度玩卜哩哩嘅。你想话如果嗰阵时有呢一招啊，咁啊好玩啦。好啦，公园啦，而家我开始捉咯。好，大家等咯，嚟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嗰啲卜哩埋咗人要企出嚟正啦，系咪先？ 如果唔系要坐监噶啦， 濑晒嘢啊咁样。好啦，播完哥哥好啦，我知大家喺边啊，捉咯。 即系谂起咧，好多荒谬嘅情节会喺度引申咗出嚟咯。 系，建制派哥都正噶，佢系我唔记得佢 exactly 描述个画面系点样。 系， 佢话喂唔系，咁、民主派嗰啲人咪可以开开下会咁样，跟住就播国歌咁样，跟住唔知系点人数定系做啲乜嘢，总之就即系终止 啲人唔准入嚟啦。 系啊系啊，即系终止个告，即系令到个会议系唔顺利咁执行啊咁样，又开到嚟用咁样。 其实真系唔成熟嘅，我唔明点解要咁强行或者咁仓促去制定呢一件事啦。你可以再经过多几轮嘅咨询去研究翻，即系好似我节目初嘅引言所讲嘅。点样为之尊重？你总要有一个好明确嘅一个指引出嚟。 我其实几同意咧，佢个立法嘅原意，即系一个国家啦，佢梗系希望佢嘅国民系尊重自己嘅国家，尊重自己的国旗。其实呢个本身就唔使教嘅，系啦。我自己譬如话我屋企人上台讲嘢咁样，我自己好明显会尊重佢，唔使去教我嘅。其实老板上台讲嘢，正常上我都会啊聚精会神俾面听咁。 即系唔会嘘落你先。系啦，好似 MJ 所讲。老板上台讲嘢，或者老豆攞奖喎，上台攞奖，你唔会自己喺下面嘘噶嘛？ 你基本上系唔使讲嘅，而你系究竟点样去令到人哋有一个尊重喺度？咁你谂下，你平时点样做一个老豆？平时点样 做 一个 老 板？系啦系啦系啦，你就唔系话立个规矩哦。总之老板上台讲嘢，你唔尊重嘅话咧，全部扣人工三日咁样，咁呢啲就系即系一啲荒谬嘅动作嚟噶。咁你究竟如果你立咗呢个法之后，你令到嗰啲部下系更加尊重你啊？定系觉得你？哇！你扯你有冇搞错啊？你做到咁样啊？ 唉，我记得前几日访问我哋嘅垃圾桶议员啦，啊唔系议员啊，垃圾桶局长啊，系啊，垃圾啊刘光华，系啊，就问佢如果民政事务局因为大球场嘅比赛就归即系呢、 這个归佢管啊， 系啦，即系都算民政事务局啊嘛，系啦，咁如果真系有记者问佢，即系话。实施咗之后，咁啊，香港举办大型赛事，依旧嘅放国歌，佢会点样去执行？系即系通过现场嘅保安去拉啊？但保安系冇咁嘅权力噶嘛？ 系， 咁佢会点样去执行咧？有人担心会唔会系可能啲保安全部攞晒 cam 啊，影低晒，跟住之后就交俾香港公安去执行咧？ 我觉得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噶，即系如果真系，即系譬如话今日系已经。实施咗啦，咁当我真系可能效法美国嗰只咯，我好尊重啊，我单膝跪地。 佢系啊，尊唔尊重唔系你同我讲， 咁你 尊唔尊重系佢应该可以咁讲，执法者一定会觉佢觉得你佢自己条尺觉得你唔尊重，拉咗你先。 咁香港嘅法例就佢要证明你。唔尊重嘅，咁我单膝跪地，好尊重啊！ 公安觉得你唔尊重，香港公安啊，觉得你唔尊重，拉咗你先。 我觉得我 就正式再 系 起诉。 咁我单膝跪地咁尊重都唔尊重啊！ 我觉得佢觉得唔尊重咯，即系等于嘘国歌，可能有啲地方嘘系觉得系好尊重。 咁又唔会，呢个又打横你讲。 所以就系定义个问题咯。 总之，其实呢个立法就始终都有问题。我咧想喺度即系分享一下啲咧。近嚟睇一啲喺外国嘅朋友啦，有啲人咧系去旅行去外国，有啲咧就系住喺外国。咁啊同我讲咧，佢系点咧？佢话有好多加拿大移民加拿大嘅朋友同我讲啦。佢话加拿大咧好多人咧会放个国旗喺屋企嗰度挂出嚟啊，即系好 power of 自己系加拿大人啊，即系系啦，我要挂呢个国旗，我系证明我系加拿大人嚟嘅，系你哋系华人咁样，佢甚至系有少少咁样自大咁啊，觉得 包括有啲中国移民。过去嘅人， 咁佢冇同我讲咯，我唔系真实睇，我唔知啦。即系总之系好多咁嘅人。咁你话啦，佢哋使唔使做一个法例，就话喂，我哋因为要宣扬爱国嘅意识，咁所有每家每户咧都一定要摆国旗。佢哋冇咁做啊， 唔需 要咁样做，等于 MJ 太太所讲嘅，可能一间公司好地地嘅，或者一个 family 好地地嘅，老豆成间成个屋企都系好即系好和谐嘅，你唔会老豆突然间话老豆听日去参加比赛啊，攞奖啊，你哋仆街，你班仆街全部记得鼓掌啊，唔需要噶嘛， 即 大家会打从内心啊，爹哋攞奖啊，会唔会屌爹哋攞只仆街咁样？ 即系你确实可以比较一下，究竟边一种先系真嘅咧？人哋个你系咪一啲咁平咁表面嘅嘢？而家我当啊，即系立法佢做得出噶， 一定会立噶啦，唔系做得出噶啦。 佢立法话喂，以后每间每户好似北韩咁样咯，每间每户都要摆个领导人嘅头像喺个屋企嗰度嘅，系啦你所有嘢坏咗唔紧要，一定要令到呢个头像系每日清保持光新啊嗰啲咁样嘅嘢。咁你好似如果你要好似加拿大咁样哦，咁你觉得佢哋挂国旗喺度好爱国咩？咁你你咪中国又立法咯，每间每户都要摆个国旗喺门口嗰度咯。 系啊， 佢要做一定做得到。咁但系即系咁样系咪真系爱国？ 系发自内心嘅啲所谓尊重，其实有冇意义 咯？咪系咯。跟住我想讲嘅咧系啦，可以分享一个咧，近嚟有朋友去泰国旅行啊。 系。 咁佢咧就撞啱咧系泰国泰王出殡啊。 啊。 系啦，咁佢话咧 好似就 exactly 就上年呢个时间左右嘅记得。 但系呢近年先出殡噶嘛，好似。 上年离开嘅， 上年离开， 系， 但系点个几年先系近呢几个礼拜噶嘛，系嘛？ 我记得我系上年去泰国嘅，呢个时间， 系 跟住应该系早个零两个月前啦，即系上年嘅可能八九月左右时间就离世嘅。 总之佢睇到咧，即系周街周当街当每一个地方啦，所有经过嘅人啦，咁佢哋都即系不无哀伤啊，好多人去悼念佢啊，好多人去挂念佢。 即系你唔会立法去啦，大家出街嘅时候见到太王嘅画像，都要点点点啊默哀或者点，唔需要去做。 系啦，即系佢就会喺佢即刻 Facebook 嗰度留言，佢就话啊，唔知几时香港先会有一个咁样嘅领导人啊，觉得系话喂，我哋会真系。系好有个领导人去离世咁样，咁我哋系真系会发自内心咁样，系大家去哀悼佢咁样咧，即系唔好讲到去哀悼咁严重，有一个正正常常领导人，令到我哋尊敬啊，其实喺香港都系暂时吓，都仲系好遥远啊。 其实有嘅，香港有，如果六八九突然间离世，应该大家都会发自内心咁样去鼓掌 咯，但系唔系哀悼嗰只咯， 冇可能会哀悼啊。即系有多嘢咧，其实强迫系唔得噶啦，即系好多嘢都你点对人，人哋点对你咯，即系谂可能始终点解？因为中国共产党点解会有一条国歌法？共产党要面子，佢会觉得下一啲咁大型嘅赛事，全世界都睇到嘅赛事，你会去自己嘅国民去唔尊重自己嘅国歌或国旗，咁所以佢系唔会接受呢一样嘢咯。 所以咯，佢就一路都系即系中央最成日讲噶啦，咩依法治国呢、這个就系我哋同即系。或者我自己啦，同呢个中国共产党最大嗰个分歧，即系唔该你，如果想人哋去尊重你，你头先讲嗰啲我都同意啦 ，Win 讲嗰啲，即系话喂系啊，冇面唔俾面咁样，系啊，真系啊，咁但应该要俾面噶，咁但系你即系你用一啲法去讲下啲人民嘅时候，其实唔该你都检讨下自己，即系你用一个文明嘅方法去说服我，你可以即系头先我讲嘅例子啦，加拿大嘅例子、泰国嘅例子、老板部下嘅例子、爸爸同小朋友嘅例子，你去谂下，喂，其实你会唔会都做好翻自己，用一个文明嘅方法，令到人哋由心地去尊重你，而好过你用一啲法例去监管、去规定人哋咁做，而忽略咗即系令人真系咁样去做嗰个用心。其实真系嘅，你唔觉得自己欺人嘅咩？即系如果个个表面上，哎呀，系啊，尊敬你啊，系啊，尊重你啊，哎呀，鼓晒掌啊，系七情上面啊，哎呀，真系感动添啊，喊晒出嚟，你唔知道你系自己欺人紧嘅咩？你咁样嘅一班人，你分唔到真假，你觉得真系咁有意义咩？ 其实再喺另外一个层面去睇个国歌法啦，我真系好担心佢会唔会真系设立呢个追溯期，即系简单如。去追溯期，譬如好似前几场嘅世界杯外围赛啦，或者可能系一啲我唔知道，譬如大学嘅一啲大型嘅典礼，毕业典礼应该唔会播国歌嘅，即系会唔会有 因为你始终有 cam， 有有人拍片，电视台有直播有转播，即如果佢真系要追溯嘅话，哇，真系唔知点。 可以追溯喺黄之锋嗰扎添，嗰扎上就喺2014年嗰、那个好明显，成班举打晒交叉咁。 系啊，即如果要追溯，可能真系要起多几个监狱噶。 我觉得就首先追溯期就首先就应该好难去实行嘅。 No， 如果佢真系要做嘅话，即系等于用听日立嘅 法咁样嗰啲啊， 系啦，听日立嘅法去拉寻日法依样法嘅， 又咁样佢譬如就算真系识咗法嗰啲咧，佢都即系佢而家呢啲法例最模糊嘅地方就系佢可以选择性啊嘛， 系啊， 系啦，咁你即系咁样讲啦，又少少安大家嘅心啦，大球场一班人喺度，讲真，佢啊应该冇咁多心思去逐个捉嘅，咁但系系啦，譬如话黄之锋喺咁出位嗰啲咧，你真系带队去嗰个金紫荆广场喺国旗嘅升旗仪式嗰度背立国旗打出交叉之势，系啦，上埋新闻，见去埋时代封面，呢一啲咁大嘅人咧，佢就会搞啦。咁但系咧，即系呢样嘢就系话，喂，我唔系警告我哋话唔好去做咁前线，又话咧，大家只要一齐去做咧，其实就唔需要太担心嘅，尤其是做啲啱嘅事。 会有一个情况就系每人头上一把刀咯，即系可能我今日仲系一个读紧书嘅学生，咁可能我参与咗一啲咁嘅活动，或者系真系曾经做过一个唔尊重国歌呢件事， 系啦，某一日 突然间有一日啊，中咗六合彩又好，突然间有一日成为咗下一个马云亦好，咁有人攞翻出嚟抄，要挟你又好，敲诈你又好，即系你会有一把刀突然间架喺你嘅头上咯。当然，你如果唔系话成为马云或者成为一啲社会上有头有面嘅人，完全冇问题。 你讲得好清晰啊！中国嘅法例，中国嘅法咧，大部分就系咁样执行，所以咁多人揾我移民就咁解咯。 咁啊，祝阿 MJ 生意兴隆啦！咁啊，今次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第二节翻嚟再讲。 好啦，下次再讲。